立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张毅，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小时候总想着快快长大，离开父母，离开家，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大。长大后才知道，少年不知愁滋味是真的，越长大越孤单是真的。漂泊久了，最想要的就是回家也是真的。这世上如果真的有人对我们好到无可救药，却不求任何回报，那必定是爸妈。上学那会儿，放学多晚我都不害怕，因为不论多晚，父母都会在校门口接我回家。即便上了大学，离开家乡，每次寒暑假，爸妈也会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准备我爱吃的零食，打扫我的小窝，满心期待地等我回家。我不怕列车晚点，我要一个人回家。我只怕出站口的冷风会冻着爸妈。后来工作了，不在一座城市，再没有人接我下班回家，但每天都会接到爸妈的电话，每次也不过一分钟，聊天内容也几乎一样，无非是吃饭了吗，钱够用吗，听说明天北京要降温，多添衣，别感冒了。大多是父母在那头对我嘘寒问暖，我在这头嗯嗯啊啊地敷衍几句。后来有次我爸觉察到我不耐烦了，说了一句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的话，他说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家里一切都好，给你打电话只是想每天听听你的声音了。从那以后，我再不会应付爸妈的任何电话，因为我知道电话那头的人只是想用我的一生平安来交换他们意外的心安。路是我们自己选的，离开家来到这座城市也是我们自己选的。这城市有多冷漠，梦想实现的机会却有多大。不是不累，不是不哭，只是工作再苦再累，听到电话那头父母的声音，就又能充满能量继续出发。也有人和我说过，你一个女孩子没有必要那么努力，回家乡找份稳定的工作，找个条件差不多的人结婚，生个可爱的宝宝，安稳地度过一生，不也挺好。我也不是没有想过就这样放弃吧，我要回家。我也曾在听到母亲说的那句别怕，累了就回家的时候哭成狗，想要买最近的车票飞奔回家。可我知道再怎么想家，我也要学着一个人长大。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偷穿母亲的高跟鞋，披个碎花罩布就能幻想自己是公主的年纪。即使在职场上高傲的像个女王， 也会在一个人的时候疲惫地卸下伪装，自己舔舐自己的伤。我们过了那个随心所欲的年纪，我们学会了对最亲近的人说谎。电话里的我们总说自己过得多好，没有抱怨，没有心酸，因为我们知道比起那些让我们不愉快的事，让爸妈放心更重要。我知道再美味的佳肴也比不上妈妈煮的面条。我知道再大的城市也不会有家的味道。我知道即使拼了命努力，也总有人想着如何摧毁我的骄傲。可我还是选择离开家，离开父母，不是为了自己以后过得多好，而是为了给我最爱的人更稳更好的依靠。我没想活得多伟大，可我想成为那个让我爸妈骄傲的人了。以前他们从未给过我压力，他们从来不说别人家的孩子有多好，只说我们家的宝贝有多棒。所以不管多远的以后，不管多难的未来，我也要一直一直努力，活成爸妈的骄傲，做他们最贴心的小棉袄。亲爱的爸妈，别担心，孩子已经长大，总要努力一把，才不负青春年华。别难过，工作再忙，学习再累，我也会记得要时常给你们打电话。别害怕，外面再好，走得再远，我也不会忘记，我要回家陪爸妈。 你说世界很大，总有展翅的地方，那是游乐场，那里有梦想。我说世界再大，没有你在的地方，不过是寂寞，寂寞的流浪。可是一步一步走，人生还是要向前走，走啊走啊，走到哪儿了，那条回家的路变成白发。你说世界很大，总有展翅的地方，那是游乐场，那里有梦想。我 却发现梦想不能换回时间最好的错过了，错过了，却学会了。 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 关于腊月，依稀记得初中时的语文课本上，刘少棠先生在《本命年的回乡》里写到的，从腊月初一就开始准备年货，炒花生、瓜子、玉米花，还有腊八，要吃的腊八粥。那时候少不更事，并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特殊的月份，就这样仍旧能对着课本上的描述咽下好多口水。稍大一点的时候，对腊月的记忆就开始逐渐定格在腊八、小年夜和除夕了，各种繁琐却又很有意思的习俗，以及永远不会缺席的春晚。再后来开始一个人在离家百里甚至千里的城市生活，美名其曰是在打拼，其实也不过是寻一处安稳罢了。各种各样的节日也早已经随着日复一日的忙碌开始被慢慢忽略，倒不是因为不想过节，而是真的害怕过节。在我看来，任何一个节日都该是要团圆的，有家人在旁，陪爸爸喝一盅酒，陪妈妈聊会儿八卦，这才应该是过节。不然哪怕是收到祝福短信再多，公司发的福利再好，也会有一种孤独感。都说过了腊八就是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腊月就成了我的一种期待。我期待早日进入腊月，早日迎来腊八节，其他节日忘了也就罢了，腊八我却总也忘不了。哪怕是自己工作再忙，亦或是与朋友早先有约，也会在腊八这一天给自己煮上一碗腊八粥，偶尔还会被嘲笑。一个游走在大城市里的人，居然还在维持着这么乡土的习俗。其实他们怎么会知道，我心里惦记着的是过完腊八很快就可以回家了。是啊，回家。 我曾经迷失了方向，如今我已身在远方，可每当我想起你都忍不住眼泪。妈妈，我想你，思念就像一道曙光，想念的情人在远方。每当我想起你，每当我呼唤你，带我 越长大越恋家，这是人之常态。回家过年更是每一个远在异乡的人最大的期待。进入腊月，回家过年的日子就正式的开始进入倒计时了，煞是难熬，也煞是飞快。小年夜自然是会在家里度过，因为这一天恰好还是我爸的生日，所以我家每到小年夜总是甚是热闹，而一些许久未见的朋友也都能在这个时候相聚聊天，说说彼此的改变。除夕的晚上更不用说，南方人吃汤圆，北方人吃饺子，或者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火锅，热气腾腾的，谁都看不清彼此脸上的样子，却依旧开心。毕竟没有什么能够比一家人坐在一起更让人觉得幸福了。所以腊月更像是一种期待吧，一种异乡人对于回家过年的期待，一种厌倦了整个冬天对于即将到来的春天的期待。曾经抱怨过生活的沉闷与无趣，而今明白了，与我擦肩而过的人大多数与我一样，本不属于这座城市，却又想拼命地留下来。腊月到了，我们都要记得早点回家陪爸妈。 爸爸，我已经长大，我终于明白了你的话，梦想越大，世界越大，自己选的路要靠自己爬。 要打牵挂。我那么多朋友像一家，我不害怕前途再多挫折挣扎，这是愧疚没能在家给你们报答。我的家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长大，在你的怀中逃离这城市的喧哗。我的家永远永远背着我爱的爸妈，可不经历风吹雨打又怎能体会爱的伟大。假，我不害怕随波变得是不圆滑，只是遗憾没能在家给你们说说心里话。我的伤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长大，在你的怀中逃离这城市的喧哗。我的伤永远永远背着我爱的爸妈，若不是被风吹雨打又怎能体会爱的伟大。哦哦哦哦哦哦我的伤永远永远永远不长大，在你们左右看青春不屑的谈话。我多想永远永远背着我爱的爸妈，可是人生家。 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事，三叔郎您费心了。好，四婶儿，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 98.2，关爱青年计划。 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上地铁前，我往嘴里塞了一颗枣，感觉自己最近有些气血不足，怕缺氧。下地铁时，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觉得门口挤的人太多，我一定不能错过站，不然要迟到了，就拼了命往门口走。地铁一停，忽然刮来一阵飓风，等清醒过来，我已经旋转了几个圈，立在了站台边。地铁轰隆隆开走了，而我吞进了一颗枣核。看着铁轨并行的淹没在面前的坑里，咽了一口唾沫，把枣核冲进胃里，愣神2秒，拔腿朝公司跑去。结果跑错了出口，又从地面绕过去，边跑边骂自己智障。很奇怪，我不认识楼梯，尤其是大望路地铁站星光天地出口的这几层，每次上楼梯的时候都险些踩空。要停顿下来好好琢磨一番，到底抬右腿还是左腿。心情好的时候嘲笑自己小脑缺陷，是上天给的恩赐。心情不好的时候咒骂修台阶的工程是不是故意误导我们这些残障人士。更多时候没有心情，立马调整姿势朝上跑。2013年，我在星光天地后面的华贸商务楼上班，每天都要经过普拉达。下班时被香奈儿闪烁的橱窗亮瞎眼，从不停留，只怕赶不上地铁。圣诞节的时候，总有情侣在这面墙旁边照相，我嗤之以鼻，心里想他们一定跟我一样，走都不敢走进去。香奈儿的橱窗是一颗 一颗闪烁的星星。哦，或者算是，好吧，其实只是灯光而已。有时走过来也会停下来，抬头看看，星星没有向南而闪，真的，不知道是不是雾霾的原因，抬头仔细找，也看不到几颗。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满天的繁星？城市夜晚虚伪的光阴遮住你的眼睛。我不是来北京追梦的，如果你只是想用自己的梦想光明正大的赚钱，那梦想将被置于多么可笑的境地。大城市才不是梦的试金石，钞票如果够华丽，遮住的也不只是你的眼睛。那年我拿着厚厚的简历在西安找工作，运气不佳，两天未过，心一横，买了一张一星期后去北京的车票。我默念着，如果这星期内找的差不多的就先待着。最后面试的是一家化妆品公司，做宣推，公司很漂亮，独占一层，格子间里飘出隐隐约约的香水味道。 HR 问了很多问题，让我拿笔写了一篇800字的软文。他考量来考量去，捋一捋刘海，推推眼镜，清清嗓子对我说，没有工作经验，实习期1300，转正后看你成绩。他站在我面前，眼睛边儿挺厚，我侧脸望去能看到一圈一圈的度数痕迹。我动动鼻翼，礼貌地点点头，说回去考虑。1300，能不能把我10块钱的简历还给我？走出公司门，我一路骂骂咧咧，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不安，那时候谁知道，这是命运之轴滚动出的节奏感。所有的北漂都曾遇到过的几个问题：找工作大海捞针，哪儿哪儿哪儿都要人，不知道哪个公司更有前途；找房子雾里看花，哪儿哪儿哪儿都出租，照片和实景比淘宝图片和买家秀差得还远；加班时间长，感叹资本剥削；下班时间早，却无处可去。我还好，一开始接触在朋友家里，20楼上好风光，楼下曾经被大雨淹没过的街道，黄昏时分的夕阳透过落地窗看到过几次，火红火红的晚霞，我和他坐在地板上数猫猫，安慰自己才刚来总要有个过渡期。死皮赖脸在朋友家里加班到11点，在公交车站冻得腿抖，只为能将加班报销的那20元车费收入囊中。第一个月看着手机上的短信提示2099的入账，感叹自己还不如1300去给化妆品写软文。在拥挤的公交车上欣喜自己个子够高，抓得住最上面那根扶手，被人潮推搡的东倒西歪时，被咸猪手侵扰不知如何声张时，也想委屈地哭一嘴。跟着中介看了无数间房，大多是合租，一家里能住5-6户，男女交杂，安慰自己只不过是 low 版的爱情公寓，大家也一定和睦相处，其乐融融。黑车司机把我的行李放在楼下，甩手而去， 好不容易搬好家，打扫得干干净净，出去一趟再回来，推门就看到一个惊喜，一小队蟑螂由大队长带领着匆匆四处逃散。倒吸一口冷气，一面之缘的室友姑娘看到我吓绿的脸，翻了个白眼：你怕蟑螂啊？夏天才多呢。我尴尬笑笑，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了。住了三天，就差从16楼跳下去。每个人都有一个死穴，昆虫就是我的死穴。不好意思，没能出现励志大逆转，没能长成一个一脚踩死一只还给他写墓志铭的坚强姑娘。我坐在床上大哭一场，赔了违约金，匆匆逃离。一个人又穷困潦倒又孤单寂寞时，容易依赖伴侣。我的男朋友用电动车载着我，逃散在偌大的北京城。他骑车特别狂，在堵车的浩劫里东逃西窜。一开始我怕死，公司给交的住房公积金我还没有取出来花掉，我不能死。后来我不担心了，死是死不了，被电动车摔下来三次都是他安然无恙，而我垂直坠落。那时候的男朋友是北京人，他不关心有多少钱可以花，因为他有房，一个不足40平的房子，但是位于二环里，这有可能变成传家宝的一笔巨款，让他对生活的满足感直线升高。而我每天加班，朝食晚不知，斗转星移间，我认识了很多人，他们更努力，欣欣向荣的氛围影响了我，我开始意识到身边的姑娘真的可以被普洱的，逐渐对男友的不上进怨气爆棚。一起爱过穷的这种感情基础，要么坚不可摧，要么一触即溃。我就想使劲使劲往前跑，可是你已经安于原地踏步，我催你，你纹丝不动，并在朝夕相处中厌恶我贪得无厌的所谓进取心。2014刚过年，我就从二环里不足16平的房间中被扫地出门。刚从家里出来，在父老乡亲面前吹的一顿牛，直接导致我的身无分文。我提着行李箱走在北京凌晨的街道上，四面都是钢筋水泥的繁华，但没有我的家。北漂三年，最怕行李箱的万向轮刺着地面发出的哗啦声。北京的街上太多人拿着行李箱，浓厚的漂泊感夹杂着尘埃飘在空气里。勉强开了个房，我坐在椅子上对着镜子抽烟，没哭，苦思冥想自己怎么会落得如此境地。抬头一看，四面都是墙，经济间没有窗。 你有多久没有看过星星？就像那夜空中凝视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世事变幻，彼此却从不曾互相靠近。他们是来自黑暗的生命，守护着某一颗漂泊的心，却在每一个日出的时刻隐藏起自己暗淡的身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现，小聪明只要用对地方，也没有那么不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也不一定是便宜。我奔波在上下班四个小时的路上，由于地铁没有信号，只好下了一堆盗版正版的电子书，偶尔累得站不起来，直接坐在15号线的地板上，和另一车厢的一对大叔隔空相望。他们坐着，我也坐着，但是我们都没有座。不同的是，他们坐在自己尼龙袋子里装的铺盖上，而我干脆坐在地板上，却多多少少嗅出了一丝惺惺相惜的味道。我就这么在四个小时被迫业余时间里看看写写，终于在四月的一天得到了回音。编辑夸我有天赋，我哈哈大笑。天赋是什么呢？上天给的礼物吗？是你自己给自己的礼物，是你榨干自己后留下的血泪史。这背后走了多少弯路，不可与外人道。所以你淡淡一笑，说：“这都是天赋，与生俱来的。”我现在住在三环外一点，使劲眺望，能看到大裤衩。湿衣服依旧无法被阳光晒干，因为没有阳台。楼上洗衣机溢水从天花板渗下来，淹了厨房的微波炉。楼上姑娘的丝袜时常飘到我的阳台。我依旧跟家里人吹牛，说自己过着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即使加班到半夜，焦头烂额接到家里人电话时，却恨不得假装自己在维也纳度假。但你看路这么宽，虽然不止你一个人在走，可幸福的终点始终向每个人开放。别人肩挑重担，面带笑颜，而你忧心忡忡，仅仅是因为自己无法被晒干的衣服。北京特别大，到现在我也不认识哪儿是哪儿，地铁一不留神就做饭。想起那段坐在地铁上的日子，我就像个撒娇无路的惯犯。现在回头看，却只剩感谢那重重叠叠的四个小时，让我的阅读量有了质的飞跃。你走过的弯路，从来都不是白走的。坐在家里晒太阳，围着暖气，一口一个往嘴里塞枣，含着枣核冲舍友嚷嚷，一不小心又吞了一个，赶紧喝了一口手边的奶茶。大望路地铁站的人依旧多，不过走着走着已经认清了出口，不会再轻易错过。也许故事没有那么多诗意，但柳暗花明的香味依旧最吸人。北京，让我拥抱你，在晴朗的天气。 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满天的繁星？城市夜晚虚伪的光明遮住你的眼睛，连周末的电影也变得不再有趣。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的问题。你有多久单身一人不再去旅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